死亡骑士高大的身躯所投射下的阴影将冷暗雷整个人都给覆盖中了。那锈迹斑斑的沉重巨剑带着风声劈下，闪避，林静年只能让冷暗雷闪避。死亡骑士不是哥布林，这一剑劈中的影响不会略微，直接劈倒都有可能。魔界之花、哥布林、死亡骑士，要说这三个召唤兽就打得林静言无还手之力，那当然不至于。但是这种情况下还能让安文义的小鼠冰凉一个技能都放不出去，那就没可能了。吟唱较长的大概还能打断，但是牧师的恢复技能中名为治愈的小大圣三个圣疗术可都是瞬发的，在要给舍命一击后的君魔校补血的背景下，这种瞬发治疗技安文义特意留了下来。星星稳住了局面，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帮助星星做到这一点的正是罗辑。这个比赛经验并没多少的新人，竟在季后赛对阵霸图的两次团战中大放异彩。上一次是匪夷所思的拆迁流，这一次呢，他发挥出了召唤师最原始的优势。罗辑的手在颤抖，他可以感受到自己呼吸的急促。比赛开始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他却依然紧张，但是他的脑子却异常的清醒，用他那无法停止颤抖的手一点一点地去做着他认为应该去做的事。他甚至都并不完全清楚他所做的事对于局势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他只是一再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到，将自己所见的那些自己可以去做的事通通做到，不要犯错。而他所做的一切会忠实地发生在场上，会清晰地映入所有人的眼中。他没有疏忽任何一个细节，他做的已经非常完美。虽然双线操作每边三只召唤兽的控制对他来说有些吃力，但是所幸这一刻他的召唤兽并不太需要十分精密的操作。这样下去，星星会赢。职业群里的选手们纷纷这样认为着。罗辑这个小透明此时在场上不受干扰，随意召唤，随意操作，对霸图此时需要主抓的重点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霸图最终竟然是败在这个新人之手吗？两次团队赛罗辑可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要输了？不，还没有。韩文清大漠孤烟杀到，从那个对拳法家来说甚是遥远的距离，他终以他最快的速度杀回，而此时的他同样不受任何限制，直冲过去抢杀君魔校，替百花缭乱，阻挡沐雨成风和召唤兽的攻击，释放他的远程火力，亦或是去助攻林静言继续对小鼠冰凉的控制。韩文清此时可做的选择很快，但就在此时，张家乐忽然瞥到罗辑的美光又在手持法杖念念有词，这不是在指挥召唤兽，这明显是在进行吟唱。是什么技能？张家乐一时间想不到，只是多年的经验在这一时间让他感受到了危险的信号，让他清晰地觉得如果不将媚光这一次的吟唱打断，或许一切就真的完了。砰砰砰，无法再理会其他，百花缭乱，三发子弹送向了美光，紧跟着他就已经被冰狼扑倒在地。来得及，张家乐此时的视角却还在朝着美光那端，只见他手中魔杖法力璀璨，但看到凝聚的架势一时间是完不成的。这是一个吟唱非常不短的大法术，这三发子弹赶得上。谁想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突的就已经闪入了张家乐的视角，砰砰砰，三发子弹瞬间就已经开了花，就在那面大到五尺的千机伞盾上。生命这时只有4%的君魔校竟然还敢冲出来为媚光做掩护，谁能想得到？魔力释放，无人打断的媚光完成了吟唱。坐在电脑前的张家乐这一刻似乎感同身受到了这彻骨的含义，绝对零度，不是给他，而是大漠孤烟， 好容易从远端冲回的大漠孤烟，转眼间就可以为霸图再次带来转机的大漠孤烟，瞬间却陷入了这记元素法师75级大招的绝对冰封之中。这就是罗辑的选择，一个超强的控制系技能打制在了魅光的魔杖之上。在这无人干扰的环境里，使用这超长吟唱的技能自然是很合适，但罗辑到底还是有点低估对手。他没想到张家乐在这种情势下竟然还察觉到了他的威胁，还优先打断他的技能。他满以为张家乐是此时场上压力最大又抽不出手的一个。百花缭乱的枪口冲他喷出火舌的那一刻，他的心都已经要凉了，他险些就要直接放弃技能。结果就在这时，巨木啸的身影挡在了他的前方，截下了百花缭乱的攻击。这样的掩护，罗辑坐在场外的选手席上看到过很多次，而这一次叶修掩护的对象是他。绝对零度出手，这一刻罗辑忽然就拥有了必胜的信心，因为他清楚他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么微不足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足以影响到场上局势的。命中。韩文清很遗憾也受到了张家乐打断却又被叶修阻截的干扰，绝对零度彻底释放时再想闪避却已不及。这技能是一个空间结界法术，并没有法力飞行的距离时间，出手大漠孤烟身遭一切，立时就遭冰结，他再一次被脱离出了战局。虽然仅仅一界，也没有多少冰元素强化的绝对零度效果有限，但是对于此时分秒必争的形势来说，却已经足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一绝对零度，也许此时大漠孤烟的拳头已经挥打到了君莫笑的身上。但是现在白光落下，安文义这位新人也没有在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他一直在等待舍命一击后的无法治疗状态终于解除，而他也很快抢到时机，一个澎湃无惊的圣域术落下。暴击的光芒闪动着，巨墨笑瞬间爆炸的生命足以让所有霸图一方的支持者感到绝望。哪怕此时转播交出的一个小镜头中可以看到秦慕云的零下九度也越来越近，神枪手的火力很快就可以支援到现场了，但是晚了。叶修甚至都敢让生命只有4%的巨墨笑冲出去当肉盾，此时经历了一个圣域术的暴击，那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目标百花缭乱。巨墨笑瞬间就完成了贴身，此时的百花缭乱这才刚刚艰难地从地上翻起，立时就陷入散人犀利的连击之中，身后又是沐雨成风轰鸣不休的炮火，小飞龙和雷鹰也依然在他身边盘旋。之前强攻死撑本就生命大减，此时的他还能坚持多久？绝对零度效果到了，大漠孤烟从冰封里杀出，清脆的枪声自另一段响起，秦慕云的零下九度终于到了，但是百花缭乱也奄奄一息。叶修甚至都已经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巨墨笑转身快步直杀大漠孤烟，魅光的槟榔立时补了这一空位，和沐雨成风轰下的炮火一起对百花缭乱完成了最后一击，局面5-4，五人一方待治疗。现场很多霸图粉丝都已经沉默了，从来不会气馁从来不会放弃的他们在这一刻却也都已经预见到了己方的败势。星星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可钻的空档，各环节都控制得很好，这样的情况下还被反扑，那是绝不会被允许的低级失误。 不要松懈。 叶修就在这个时候对星星诸位发出了提醒，一直注视着紧张比赛的观众这才猛然意识到频道里真的已经是干净了好久好久，之前发生的那一幕一幕紧张的让人窒息的变化转折竟然没有哪一次是在频道里有所交流的，竟然没有一次是队员之间有过沟通的。星星胜，这是最终的结局，但是谁也没想到从这带治疗的5-4到星星最终击杀霸图最后一人竟然又用了近半个小时。 而星心最后就是依仗拥有治疗的优势拼命强打，牺牲了两个人头后，这才彻底击杀了霸图四人。明明已经控制住了大局，但是场面却没有出现众人所想象的摧枯拉朽。人们这时才纷纷意识到，叶修在那时交代的那么一句看似只是谦虚的不要松懈是多么的重要。霸图这支队伍哪怕落后到何种地步，你胆敢松懈就有可能再被他们反咬一口。而叶修他却是太了解霸图，太了解这支队伍的风格了。他没有给霸图这样的机会，他率领着星星的选手以同样的顽强和毅力厮杀到了最后一秒。结束了，系统的判定已经做出，星星确实已经获得了胜利，获得了这场团队赛的胜利，获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获得了这一轮系列赛的胜利，星星杀进了总决赛。现场却是一片安静，霸图选手默默无语，星星的粉丝们呢？最后这半小时却也看得他们惊心胆战了。明明已经优势那么明显了，但却又有一种顷刻间就有可能被对手追上甚至逆袭的感觉。比赛绝没有因为星星在稳住优势的那一刻就进入垃圾时间，这让星星粉丝哪怕在最终终于是确定了胜利后，却一时间还有点回不过神来。直至现场持续着沉默，直至两队的选手逐渐走出了选手席，直至两方在赛场中央列队，直至哪怕不是星星的主场，但是电子屏也打出了对胜者的祝福，星星粉丝们这才反应过来，赢了，他们真的赢了。从挑战赛一路杀来，他们最终闯进了荣耀最高的那个舞台，这一切宛如梦幻。